李迅的震惊已经无法用言语来描述了，但是说起来，星星这里藏的人，全世界恐怕也就场上的虚空六人不知道而已。就是坐在场边选手席上的虚空选手，也早和观众们一起从上帝视角看到了星星的举动，奈何他们也不可能把情报送到场上，只能在场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。而观众们呢？ 没有李迅这样的惊讶，他们有的只是期待，期待着虚空战队冲到跟前，发现他们没有料到的这一幕时的情景。而现在，他们终于等到了，这就是剧本的高潮啊！当李迅的鬼灯萤火冲过岗楼和星星后在那里的四人相遇的时候，整个现场都沸腾了。李迅只看一眼，顿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 因为等在这里的四个角色分别是君莫笑、海无量、韩烟柔和包子汝亲。是的，没有治疗就没有后腿。星星一上来速度全开的根本不是只有苏沐橙的沐雨成风，而是所有人。会拖后腿的小手冰凉，恐怕在刚开场时就直接和包子汝亲替换了吧。开场的刷新区 向来也是兼职换人去的。1挑4，李迅绝对没有那么天真，但是现在他能怎么办？一路加速过来是用了全力了，那些可以提速的技能此时全部冷却，他跑不了了，又打不过，还得把这边的情况赶紧向战队汇报。重启，李迅尽可能选择最言简意赅的方式让队友们警觉。 星星四个角色却也在此时齐扑上来。中计，还用他提示吗？虚空的其他几位也没被李迅的鬼灯萤火甩开太远，立即就看到了扑出来的星星四人，所有人都在发呆。鬼灯萤火几乎在一瞬间就已经深陷包围，虚空战队已经居于绝对的劣势。怎么会这样？ 李轩不是一个以战术水平著称的选手，但他喜欢冒险，于是这一次他倒是很快就秀出了两队战术之间的差异，差别就在一个“险”字。虚空开局，完全也可以派他们的枪炮师选手杨浩轩过来抢点，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，因为他们不敢冒这个险，他们怕杨浩轩遇上苏沐橙被压制，以点扩面，让战队居于劣势。 但星星呢？他们干脆舍弃治疗，全队火速扑上了抢点，打出一个精准的时间差，在虚空战队毫无察觉的情况下，全队悉数杀到，却只让苏沐橙的沐雨成风佯装登高抢点。星星走的是一步险棋，如果虚空没有那么急切的想要将沐雨成风拿下，继续保持团队的完整推进，即便有沐雨成风居高策应，但是没有治疗。 这个劣势恐怕不是一个高水平的策应可以填补的，短兵相接，枪炮师可阻止不了蛮不讲理的枪杀。很遗憾，虚空没有这么做，他们本不敢走险，可是却又没有踏踏实实的走稳。看到苏沐橙抢了高点，顿时把这视为决胜负的契机，突然又开始全速突进。 甚至中途也做出了治疗替换、输出入场的豪迈举动，但是他们这险一试求稳之后，比起星星开局就放手一搏，到底还是差了许多。鬼灯萤火瞬间被围，虚空其他人也瞬间看明了形势。怎么办？救！李轩在队中频道打了一个字。没办法，此时他们不能不救。 4打1靠李迅自己恐怕是无法脱身的，他顿时就会成了5打6的局面。虽然在场上虚空第6人入替后还是5对5的局面，但是有了多一人的后盾，星星就可以在场上以强硬的姿态占据主动。一些逼迫虚空进行交换的手段会让虚空十分被动，所以这时候李轩没有选择退让，而是招呼众人速度上。 毕竟他们也没被鬼灯萤火甩开多少，加上鬼剑式的鬼阵，李轩觉得应当是可以迅速给李迅开出空档的。冰魂，李轩的角色 荣耀第一镇鬼逢山鬼气手中的银武四轮天武拥有冰火暗三属性强化，刹那间抖落出的漂亮的冰晶几乎扫尽了鬼剑士这一职业的灰暗。施法速度又是极快的逢山鬼气，这一冰阵几乎跟瞬发似的。只是几乎跟瞬发似的意味着到底不是瞬发，结界就成开始凝结的一瞬，李轩看到一颗手雷坠在了自己的眼前。手雷炸开，逢山鬼气闪身避过，但是这个冰阵终究还是没有释放出来。李轩扬起视角，看到岗楼上沐雨成风飘动的长发和衣角。不愧是克星呢，李轩叹息。不过一道人影几乎是在手雷爆炸的一瞬间从逢山鬼气身边抹过，手中翻起的太刀同样流过一串冰晶，只是远没有四轮天武释放时那么夺目。没办法，鬼客的银武红莲天武是火属性强化，再加上他的冰阵等阶不高，在红莲天武妖异赤红的刀身上，冰晶的流转自然不怎么明显了。而且相比起逢山鬼气，鬼客的法术吟唱也有些慢，但是此时红莲天武刀身上照出的鬼神已经送出，这一冰阵已经施展出来，那边包围鬼灯萤火的一圈结界已然在凝结。双鬼拍阵的配合，有谁还能比虚空双鬼更加娴熟？无论是对方的意识、习惯还有角色，两人都熟悉到了无法更进一步的程度，他们的配合已经完全无需要言语交流。逢山鬼气第一镇鬼的鬼阵只是掩护，真正的放出的其实是鬼客这个双修鬼的冰阵。刹那间虚空的两位完成了一次极其精彩的配合，冰阵范围之内星星的人还能不退？鬼客的冰阵就算威力要小一些，效果要弱一些，但是影响也是不可以忽略的。但是星星真的完全没有退。方瑞的海无量此时双臂一滑，念气荡出，念气罩瞬间成型，这一冰阵居然被阻在了念气罩的范围外。两个在擂台赛上打得不可开交的对手，团队赛一上来又直接对上了技能。兵器不断地朝念气罩撞击着，但是鬼客的冰阵威力实在是有限，显然根本不可能冲破海无量的念气罩。这第一时间营救鬼灯萤火的技能居然被硬挡了下来，错过一分机会，被围的鬼灯萤火就要多受一分伤害。李轩的逢山鬼气冲上就要再丢鬼阵，结果头顶传来炮弹的呼啸，沐雨成风这次是火力全开朝他们两个鬼剑轰来了。两人超有默契的一左一右分臂，跟着没去理会沐雨成风，继续冲向包围。葛才杰的青之躯此时也已经挥手放出了战帘，雷光已经从天而降，被牵连到了战帘之上，显然是贴上了落雷符。这一击念气罩再无法全数挡下，御魂放出的武器判定又是极强，不是随便什么攻击就可以招架下来的，但是能挡下他的技能中御魂本身自然是要包括在内。包围阵中君莫笑的千机伞也脱手飞出，直撞旋来的战帘。两招相撞可以明显看出君莫笑的御魂判定还是要弱些的，毕竟不是专业的驱魔师，但是这一撞也让青之躯的这一击不能达到预期的地点，虽未完全拦截，却也是帮星星诸位避过了这一击。碰撞完的千机伞未做任何停歇，就已被君莫笑魂玉召回，下一秒就已经敲打在了鬼灯萤火的脑袋上，跟着一个抛头，鬼灯萤火被扔了出去。但是虚空还没来得及高兴呢，就见星星几位早已经提前就朝那边转移了。鬼灯萤火都没来得及落地呢，已经被包子入侵一个锁喉直接半空中掐住。星星这一边集火一边还带着集火目标走位的，如此绕岗楼一转，让虚空的枪炮师傻眼了。杨浩轩正准备来个卫星射线直接将这堆人通通轰上天，对手这一转他完全没了视野， 结果手上操作也没能刹住，卫星射线的释放操作照旧完成，最后尴尬地落到了追过去的鬼客头上。岗楼上的沐浴成风倒是趁着他玩卫星射线，一道激光炮射了他个人仰马翻。鬼客和逢山鬼气一个交叉换位，同时施展出了冷却完毕的鬼步闪出，角色高速一窜，身后残影一片，却不料星星在此刻突然杀了个回马枪，斗破山河。唐柔的韩烟柔高高跃起，直接一个大招拍了下来。这招谁敢硬扛啊？两位鬼剑只好又做退让。韩烟柔倒是不恋战，大招逼开二人，立即反身归阵。啊哒哒哒哒！君莫笑甩出的格林机枪适时接了他的力，一通子弹宣泄而出，扫了个痛快。虚空头痛了。满以为以他们鬼剑士的控场特点可以很快帮助李迅脱困，哪想到根本是被逼得难以出手。如此一来，人没救回来，他们自己却又同陷进去。这区域短时间里是得不到治疗策应的，可是星星那边呢？现在都打到14轮了，巨木笑突然摇着千机伞来几个治疗小技能，大家都已经见得多了，不会再忽略这一点了。退，刚喊救，转眼又是喊退。不能说李轩态度不坚决，实在是形势一变再变，眼看就没得手，再恋战恐怕全队都有麻烦，也只好当机立断，先卖星星一个人头，保留革命的火种，重振旗鼓。哪想到他们虚空都放弃了，但是星星却一点也不领情，察觉虚空意图，居然舍下鬼灯萤火，忽悠反扑过来。